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特邀顾问，欧洲职业专家崔庆昌先生。您好，崔先生。 您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话题呀，也许很多朋友从最近的一些广告中都看到了哈，就是谈一谈欧洲移民这个话题哈。其实呢，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当您在手机上看各种新闻的时候，时不时啊会有小窗口蹦出来啊，你只要投资多少多少万便可以获得欧盟的这个身份，然后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一个总价，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希腊的移民身份等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之所以邀请啊崔庆昌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希望从专业角度出发哈，来帮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类的广告，如何来看待所谓的这些欧洲南欧的这个移民以及置业的问题哈，如何来进行甄别，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好了，那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要从希腊开始谈起啊。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像这个希腊的这个置业广告啊移民广告都还是蛮多的，是吧？ 是的，是的，没错。 那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对于希腊的印象，首先它是一个文明古国，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深陷的这个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哈。但是我看到最新的数字显示呢，其实希腊最近的这一年来特别是近半年来，其实经济是在走好的。 没错，就是包括咱们在近期就是我们那个央视的几个财经频道都是播出了就是希腊现在的经济好转、经济复苏然后都是一些比较正向正面的东西就是这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之所以说我们国家就是新闻啊有很多东西来播放希腊其实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那个站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因为是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提倡了之后然后希腊是我们中国企业通往欧洲投资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节点 对没错没错 有很重要的地理位置 对 我也是看到希腊已经2017年是连续两个季度国内 GDP 总值实现了增长而不是说在下跌了 没错没错 所以由此来判断好像是已经基本上走出了这个所谓的金融危机哈。 对。 那么好像最近也是对相关的老百姓的金融自由也有所放开了。 没错没错。 比如过去好像是在银行里取，因为债务国嘛，借了很多债。 私人管制。 所以好像老百姓去银行取钱都是有一个资本的限制。 没错。 不可以超过多少钱是吗？ 对，就是那个之前的话，他们的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确实有这样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两周或者说是一个月之内只能够取840欧，但是同那个近期它的资本监管就是已经是属于放开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了，就是基本上两周就可以在银行里取到1600欧左右的这样的现金。但是呢，就是即使说在资本管制最严格的时期，它对于就是正常的刷卡消费、线上消费是没有说其他的一个限制的。对， 只是在这个提现的时候， 没错没错， 会有一个总额的限制。 对， 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原来这个国家债务危机会这么深刻的影响到百姓的这个银行的金融的生活哈。 对。 那刚才你也谈到，其实希腊呢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这地理节点哈。 对， 也有很多的中资企业投资希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希腊的重要的港口。 是被我们中资企业收购了哈。 没错，没错，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然后是中国远洋集团，然后是收购了希腊的第一大港比雷埃夫斯港。现在呢，中远的股份已经占到了比港的67%。然后从2016年就是远洋集团收购了比港之后，就是整个比雷埃夫斯港呢，就是这个给当地创造的税收几乎是相当于它前三年的一个总额半个季度。很累。 那为什么说收购这个港口是这么的重要呢？这个港口对于整个的一个经贸的一个战略地位有多么的多么大呢？ 其实啊，就是单从整个希腊在欧洲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就可以看得出，希腊呢是位于整个欧洲的东南部，然后它同时又是一个三面临海的国家，所以说希腊的航运业一直是欧洲比较靠前，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然后我们远洋集团收购了这个比港之后呢，就是跟我们中国在整个欧洲的进出口贸易以及航运业，然后是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为是我们中国和欧洲的商务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那个通过比港，我们不单单可以把中国的货物去输送到欧洲，同时也可以把欧洲的大部分的大宗商品交易，然后通过比港来运到我们国内乃至于全世界。所以说这个首先就是战略地位吧，第次的话就是那个它的经济的中心，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节点来看的话，就是它是我们中国海外贸易通往欧洲的一个起始点啊。所以说就是它的第一位置重要，第二的话就是它确实给我们中资企业或者说是那个希腊当地很多的企业带来了正向的东西。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呢，希腊在拯救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哈，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拯救政策，其中也包括了把不少的希腊国企来进行私有化，或者说来出售一些国企的股份哈。那么在购买这些股份的时候，是不是中资也扮演了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对，对，因为是那个首先要从两方面来看这样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那个中国和希腊建交之后呢，就是近两年的关系是持续的升温，所以说就是国家政策方面对于海外的投资是非常持一个鼓励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再一个呢，就是中资企业去收购了当地很多的相关的股份之后呢，就是第一给当地的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的话呢，就是同样也是使当地的一些就是之前不是特别景气的行业，或者说不是特别好的方面，然后给他们的就业率带来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说希腊政府方面呢，他们也是专门针对于中资企业或者说是海外其他国家的这样的大型企业去到当地投资提供了很多便利性的条件，对， 提供了很多优惠的政策。 对对 对, 对, 对， 肯定也包括税收啊，各种经商环境方面啊，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那在你看来，因为当时我记得还曾经国内有过争论嘛，对于当时这个中资企业去收购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的一些资产哈，提出过一些争议。那今天一年多之后再看当时的收购，你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要是让我去回顾前两年就是中资企业在希腊进行的投资的话，我就用一个词儿来概括，非常有眼光。 对 对对对， 当时又是价格的最低点 没错， 然后对方又很急于要出售，欢迎这个外资来购买啊。 对对 对, 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购买的节点。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对，所以说就是正是说有了很多的这样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投资进入之后呢，然后希腊的经济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它的 GDP 每年都在实现正增长。所以说呢，就是也是大大的方便了我们个人或者说是那个私有企业去到当地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同时也包括了说它不单单对于大宗的这样的投资 投资进行了相应的这样的优惠的政策，同时它还推行了就是针对于非欧盟国家个人的这样的投资置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它是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和多种层面来对于它整个经济的复苏提供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些机制。 从大的企业小至个人置业哈，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有引入更多的资本进入到这个希腊市场当中哈，把这个市场呢来这个搅起来哈， 没错没错， 让它变得更加的活跃哈， 没错没错没错。 那么从目前来看，你觉得在希腊的整体经济当中哈，中资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中资企业在希腊的投资只是说占到了他们招商引资的一部分嘛，因为是不单单有中资企业， 对， 还有那个其他各国的企业都在当地有了相应的投资，其实就是用一句比较直白的话来说吧，就是那个投资其实无非就是看两点，第一个就是看看是不是有国家政策导向支持，第二个就是看这个金融环境是不是适合我们去进行投资，就是买涨不买跌。其实它现在是已经属于一个触底反弹的时期，然后这个时期入手也是最最合适的一个事情。 慢慢在经济在企稳，在走好哈。 对对对，是。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顾问欧洲置业专家崔庆昌先生。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一起谈了哈眼下希腊的这个经济形势啊，也回顾了这两年来呢中资企业进入希腊这个制造业，进入希腊的运输行业当中啊，那么中资企业呢在希腊整体经济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啊。那这么来看的话，前两年希腊这种引进外资的这种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的提振，你认为它的成效怎么样呢？ 成效是很明显的，因为是那个正是它吸引了很多的外资企业去到他们当地去进行相应的投资了之后、然后就是国家金融机构或者说是他们国家的政府，就是已经从之前就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当中走了出来，然后他们才可以有更多方面的事情去到当地去进行很多的，比如说就是对于当地公民的福利的提升，或者说是对于当地教育、医疗、整体环境，或者说是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提供了强有力的一个保证。所以说，我们不单单说中资企业在当地有很多人然后通过中资企业去到当地去居住生活，同时还有其他很多国家的人也是在当地去进行了相应的企业投资、个人投资、房产置业等等相关方面。 好，那么现在哈，我们也经常从广告上看到哈，欧洲尤其是南欧一些国家那么开放了投资移民啊。那么有说法就认为这些开放投资移民的国家呢，一般来说属于是所谓的这个经济发展不景气啊，国家需要钱啊。那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一个问题吧。其实欧洲呢它本身就不属于传统的移民区域。它之所以开放说相应的移民政策，其实跟它的经济不是很景气肯定是有相关联的一个东西。正是因为他们经济不是说特别的好，所以说他想通过各种的渠道、各种的方式来刺激当地的经济复苏以及经济发展。然后刚好呢他们推行了相应的投资移民政策之后呢，其实跟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是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种投资方式和一种投资手段。因为实话讲呢，就是欧洲他们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然后就是他们有欧盟，他们有欧元区，同时也有申根国，所以说他们的各个组织之间的每一个成员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就是他的政策开放其实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经济不好，其次另一个部分呢，就是欧洲的 头这个移民政策开放了之后，其实也是一种信号。 嗯 啊，信号呢，就是说，就是全球化经济，或者说是就是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配置， 嗯， 其实对于全世界很多的人群来说， 嗯， 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吧。 嗯啊，可能会对于他到那些国家去经商也好啊，去办事情也好，可能会提供一个更加方便的一个渠道哈。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 那说起移民来，传统的移民大国，比如说是美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这些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哈。那欧洲刚才你也说，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移民国家啊、移民的一个区域啊。嗯，那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去？就是凭什么它有什么优势来吸引大家呢？ 嗯，其实要是说这个海外置业或者说是办理海外身份的话，其实我们国内的客户群体考虑比较多的无非就是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相关的海外贸易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工作以及投资，所以说多一个海外身份的话，对于他对于他在海外的一些工作的操作或者说是公司的操作会有更多的便利性。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刚才我也提到了经济全球化，还有另一个就是教育全球化。其实就是很多人考虑到就是家庭子女可以让他们拥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可以让他将来可以有更高的竞争力，这也是很多国内的群体比较关注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到了就是那个医疗情况或者说是生活情况等等的这些方面，都是国内的客户群体他们考虑到获得欧洲身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其实还有就是另一个点，刚才说到了传统的移民区域和新兴的移民区域，他们两个之间要是相对比的话，它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其实要是说他们两个去对比的话，就是说两点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因为移民政策开放的时间比较早，所以说他们政策的变动呢，就是申请的难易度其实很多人都是很了解的。像那个美澳加基本上就是要么是投资额度很低，就是投资额度很高 很高， 对， 要么的话就是申请排期周期时间会比较长， 等待时间很长。 那么欧洲呢，其实它的优势就是概括的话可以有三个优势。第一个，投资额度低，第二个，申请周期短，第三个就是申请时间快。 这是它的三个优势。 没错。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谈到了哈，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移民国家哈，新兴的一个移民区域，那么为什么呢来选择欧洲移民，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哈，同时呢该如何来看待他们这种新的移民政策。好，下面呢我们也还想请崔先生向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在你所经历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客户搬往欧洲来居住，特别是搬到希腊等国家去居住哈，目前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吗？ 好的，可以的。其实呢就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话题，叫做移民不移居。其实就是很多人现在考虑拿海外身份的话，不是说就立马要放弃国内的所有的生活或者说工作，立马就飞到海外去直接去工作生活去，因为是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可以把国内的所有的事业全部抛弃掉。 对 啊，所以说移民不移居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这里边呢就是有就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组北京的客户，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属于80后，然后就是自己在国内创立的这样的设计公司，然后呢就是因为是刚刚结婚不久，然后孩子是正在上幼儿园，他们想就是想让孩子之后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呢他们通过了希腊的这个投资移民政策，去到了当地，通过购买房产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第一不单单有了自己居住生活的这样一个场所，第二个话呢就可以让他们的子女在尽快的情况下去到当地去上学，然后去享受欧式的教育，然后这样的一种形式。他们呢现在就是夫妻两个人还是继续在国内去 开办着他的公司， 嗯， 然后就是也同时不影响他们拿到希腊的这个永居身份，因为希腊的投资移民政策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的，就是它完全没有一天的居住要求，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移民间， 移民间，对对对，就是同你拿到了身份之后，你不需要在当地去住一天，所以说他们孩子现在还小，所以说也不着急这么快就过去，哎，刚好可以在这五年或者说六年的时间里边，然后在国内继续的去开拓他们的视野，然后等到孩子适合去上学的时候，可能他的妈妈或者说是他的父亲过去直接陪孩子去陪读就可以了，可能之后的话他们也想把国内的事业直接转移到海外啊。这是目前就是我们 可能是非常典型的， 非常典型这样 一个 移民不 宜 居的这样的一种案例吧，对对， 也是一个典型的思考方式哈。 没错没错， 嗯， 对，其实话又给说回来了，就是不单单就是有很多这样的80后他们在考虑这样的投资移民的形式，还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另一组家庭其实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石家庄的，然后他们就是属于孩子呢，现在也已经成家立业了，然后他们呢老两口差不多是刚刚退休，然后就是想的是，哎，那个我想以后居住养老的话，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环境啊。其实呢，就是这个呢也是很多人都在普遍考虑的，因为是。国内的一些可能是气候环境啊不是说特别好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们想拥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气候环境的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到当地去居住生活。那么希腊呢是刚好符合他们的，第一投资额度比较低，只需要25万欧元， 嗯， 然后就可以在当地去购置自己的房产，同时来获得他们的身份， 嗯， 之后呢他们也可以在当地享受到比较好的这样的医疗的资源， 嗯， 或者说是他们以后的就是生活成本也是相比较其他的国家而言也是属于比较低的。希腊的物价呢相比较北欧国家而言可以低30%到40%。 哦，将近一半了。 对，就是正常的一家三口，就是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拥有自己的房子，一个月的生活成本支出其实在希腊首都雅典的话800欧元左右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那几乎跟北京也差不多吧。 对对对。 那么新移民到了希腊之后哈，你觉得虽然说他们可能不一定立刻在那里长期的居住，但是一般来说总会有一个体验期吧？ 对， 嗯，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其实这个话题呢，就是也是属于就是我们生活中就是选择移民的过程中肯定是要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管说我们去到任何一个新的这样环境去工作生活的话，都是需要这样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希腊呢相对来说它呢就是过渡期会比较平稳平和，为什么？因为希腊本身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型国家，就是它第一呢就是气候特点属于就是这样的比较的适合人类居住生活，因为它全年的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样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生活节奏是属于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不会说像我们在比较大的城市，比如说像上海啊，或者说是那个日本的东京，或者说是韩国首尔这样的区域，就是 步履匆匆， 对，工作生活压力那么大，就是我们去到了希腊之后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在当地的适应期可能就是在半年左右。就完全可以去适应当地的一个生活节奏，因为是我们去到了当地之后，第一是通过购房过去的，所以第一我们拥有自己的房产，所以说在居住上我们不需要其他的担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是我们刚一过去的话，肯定是有这么一大段时间去需要去过渡去习惯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慢慢的去融入到当地的一个生活节奏，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氛围里边。因为是当地也不是说只有说希腊人，不是，因为希腊是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旅游型国家啊，他们有很多全世界上其他不同的人种去到当地去旅游去度假，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去到当地去旅游去度假